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以人身贩卖问题为例又指责我国一事，7月2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他说，美国6月30号发表所谓的2016年人身贩卖报告，列举种种凭空捏造的资料，又恶意指责了享有尊严的我国。美国才是蹂躏人权的元凶，是人身贩卖的大国和源泉国家，但美国竟敢指责我国，这本身就是荒谬绝伦，是其对朝敌视政策的集中表现。美国就是一个令世人惊愕的严重的人权蹂躏行为到处盛行的人权不毛之地。可是美国竟敢大谈什么我们莫须有的人身贩卖问题，这简直是令人耻笑的。美国因为其对朝政策的失败日益凸显，所以包藏祸心，极力制造那些分文不值毫无根据的文件，以图丑化我国形象，转移国际视线，来搞垮我国制度。如果美国继续显露出扼杀我国制度的企图，我们就将更高的举起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的并举路线，从质量和数量上不断增强自卫的核遏制力。美国要正视我国已有变化的战略地位和大势所趋，摆脱出愚蠢的敌对观点，来以新的方式和我们打交道。